再度的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17:04，欢迎今天的嘉宾。 嘿、hey, 一起参加化妆舞会去。化妆舞会听起来很神秘很美好，今晚你会戴哪副面具出席呢？ 快参加化妆舞会吧，用面具遮住了脸庞，眼望那无知的中央，释放你心中的幻想。 化妆舞会上人来人往，觥筹交错，你可以是任何人，你也可以谁都不是，没有人可以窥探到你的真实面目，久而久之你自己也不知道你是谁。 我不会留言无眠的涟漪，我只想探究那无底的秘密。 你问为何会迷失，为何不卸下面具？因为 我怕时间太匆匆，我怕回头两手空，怕语言只是一次穷，我怕心是一阵梦。 还记得曾经的四季是那么的鲜明，那么的美好， 在春天之一上，在夏天淋雨露，秋月望星空， 其实我们要做的很简单，只要卸下我们脸上的若干副面具，我们依然都可以简单的飞舞。 你可以简单的飞舞吗？就算这世界注定复杂。 97.4 Live Show， 今晚和张一凡一起在我们相处的城市，享受难得的安静时刻。 我会在拥挤的人潮想念你来时的模样，用一生的温柔换你的拥抱。我会在沉醉的夜晚唤着 周日的心情怎么说呢？快乐的想要飞起来，然后慵懒的想要飞起来。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作品直接带着大家一起好好的飞舞，欢迎张一凡，你可以简单的飞舞吗？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到山脚，垂下了高昂的面孔，享受这一刻沉默的依靠。你可以简单的飞舞吗？就像是一只无辜的小鸟，在溪边溪水的时候被溪水打湿了翅膀，只为引起那片刻的清凉。你可以简单的飞舞吗？ 在瞬间轻盈的舞步，竟是那么优雅。你可以简单的飞舞吗？就算这世界注定复杂，滴答滴答的哒哒哒，滴答的哒滴的的哒滴哒滴哒哒哒，滴答滴答滴，你可以简单的飞。就像是一抹天边的云朵，从不为遮挡刺眼的光，只愿在风吹后离去，留下一片对天空的幻想。你可以简单的飞舞吗？在瞬间轻的舞步，竟是那么优雅。你可以简单的飞舞吗？就算这世界注定复杂，你可以简单的飞舞吗？在瞬间轻盈的舞步，是那么优雅。你可以简单的飞舞吗？就算这世界注定复杂，就算这世界注定复杂。 你可以简单的飞舞吗？之前呢，曾经有一个乐评人为张一凡写过这样的一番话，他说，我想会有许多人喜欢他的这些歌曲，音响打开那一刻，就是你被带走的一刻，就是你带着你飞翔的一刻，那个其实是无比美好的，不凡卓越的你，飞起在这实在是普通的人世间。当然，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已经是几年前了，算两年前的老歌了。那年的九月份的时候，你发起了一个安静时刻这样的一个项目哈。两年过去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像是老友重新在这咖啡店当中相遇的一样。这两年你去哪里去了？ 很高兴今天又来到这边，然后看到泽华，他依然这么帅哈。 你这个发型做的也是很好的耶。 我有点颓最近， 但是从照片当中感觉你是文雅了很多。 照片是那个，就是刚发的专辑那张封面是吧？ 哎呦， 就是最近刚发了一个，然后对，那张一个是 P 了一下，第二个就是挑了一下啊，就挑的是比较好的那个角度。 有多近呢？跟大家说一下，7月26号，也就是大概3天之前才刚刚发的第二张专辑。 对，就3天之前，刚刚在 QQ 音乐，然后发了一张一个迷你专辑吧。要不一会儿再聊这个，我觉得，上来就打歌不太好。 先说安静时刻吧，当时是两年之前，然后整张专辑如果没记错的话，都是非常简单的吉他来打底，然后很安静的这样的一张专辑。 对，刚才我听到开场曲哈，就是介绍我的音乐的时候特感动，就我还跟泽华说是真的特别用心的去编辑了一下我的音乐，还有串词，是应该是泽华你来把握的是吧？ 是 特别好，特别好，我自己好像从来没有人这样串联过我这些歌，我就发现串起来也挺好听的。 其实一开始很多人知道这个张一凡，我觉得应该是化妆舞会那首作品。 对，我应该算是化妆舞会是在之前的唱片公司泰和音乐发的第一首歌，然后更早在2011年的时候和草台回声的一个厂牌合作发过一首叫《无爱》。然后很多人 那就是也是听到过那首歌，那个算是我正式发表的，算是第一首。 那我们先说一说刚才听到的《你可以简单的飞舞》嘛，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写出来这首作品？ 简单飞舞看着好像是应该比较阳光正面的啊，但是我那个时候还是属于人生有点低谷啊，我是希望借这首歌能够给我自己打气吧，鼓励自己啊，能够重新的从尽量去简单的去期待明天的到来啊，能像蒲公英啊，像鸟啊，像蒲公像云朵一样啊，就是自由一点的去飞 啊，真的哎，这一吹的话，自由非常自由的飞起来。 对对，所以我每次唱，我也希望能带给大家那种，就是虽然是小调的一首歌，但是希望在副歌，尤其副歌的时候，能够有一种豁然明亮的感觉。 两三年前的一个不太好的状态，那你刚才在重新演唱这首作品的时候，有在想什么吗？ 我在想这个音量比例怎么样？没有，因为挺紧张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这种 live 的感觉下面，尤其在电台直播、纯直播，我在找那个调整自己的那个音量的控制啊，包括人声的那个就是监听的时候，一定要把握音准啊，就 一首歌很难找到吧？ 一首歌很难找到，然后对，我觉得开始可能唱的没有那么完美，但是可能会越来越好。 哎，第一首歌找不到，第二首歌曲我们直接来听新歌。如果说 唱哪首《晚归的人》吗？ 对，第二首就《晚归的人》嘛，《晚归的人》就是，哎，许我余生还是《晚归的人》 都可以，许我余生也可以啊。许我余生 唱哪个？先唱许我余生吗？ 许我余生吧。 那就是要聊到我们7月26号新发的这张迷你的专辑了，我们相处的城市。这张专辑挺有意思的哈，一共是收集了四个故事，然后四个故事配了四首歌。 是，这个企划的概念也，我觉得也是对我来说也是挺有意思的，也代表了我的目前对于这个一个状态的一个观察吧。我一直因为我这四首歌对应的是从校园毕业到30多岁这样青春整个走过来的一个经历，那四首歌代表不同四个阶段嘛。那夏日未远是第一首，是属于刚毕业啊，然后晚归的人是加班很劳累的那种状态，打拼的感觉。然后许我余生就是找到生活当中那一半爱情的，关于爱情的东西。然后不负春光就是讲整个青春的这个时光已经回望的那个状态。所以整个的这个经历，我觉得也现在来说是一个回溯啊，或者也蛮有意思的。 四段故事看似是属于那四个演说的人，但其实你仔细听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对应的点。所以接下来我们首先先听到的是这一篇故事。 我叫文静，是一名电台主持人。我来长沙12年了，在这边念大学到工作生活，但还没有结婚。我今年30岁。像我朋友圈里的那些同学，特别是二胎政策开放之后，有好些呢生了2个小孩，所以同学间现在还能聊天的就是班里那几个还没有结婚的。30岁这一年，我发现我在自己的公众号呢反复来提起这个年纪。30岁很美好又很严谨的数字，是懂得更努力的拼事业，还是赶紧把自己嫁掉？可能在这个分水岭的女孩会有同样的心境和心情。很多人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冷恋时代，简单说就是冷静的恋爱。在经历过岁月的变迁、情海风浪之后，我们开始冷静地去思考遇到的人是否合适，习惯用不主动、不承诺、不负责的三不原则来处理感情，或者有意识地克制自己的心动。不过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冷恋人又会悄悄期盼真爱的降临，希望有人会主动对自己说出共度一生的承诺。像我在我的公众号每晚一首循环歌呢，就写过一个爱情故事，是我的高中同学，他们高二就在一起，结婚那一天他们已经认识10年了。女生呢其实也是学我这个专业，也是同行，身边也不乏有很多优秀的男生嘛，但最终两个人还是能够10年都没有分开过。任何时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动容。 冷恋时代其实治愈我们的不是爱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更需要信仰和初心。我想每个女孩内心深处也都是希望自己在最美的年纪遇到对的人，希望对方许你一生的承诺。但愿我们能早日遇到许你一生的人。 我会在沉醉的夜晚呼唤着你的名字，等着你许我余生。 这个故事，然后紧接着听到这样的一首作品，感觉就像是在拆一封信一样。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2011年9月，刚上的。 当时，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离婚了，然后对婚姻不是很有再有信念了嘛。我就想到说，那可能都市的人现在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对爱情的那种脆弱感吧，啊。所以就想到，就像这个有一句歌词写的，就是你追寻着自由便不愿做停留，可内心的篝火有点燃的时候。就是再玩世不恭，再 再浪荡不羁的人，我觉得他可能对爱情，他终究会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 嗯、 会专一的人吧。嗯，只不过他可能没有遇到。那我希望就是这首歌能唤起大家的那种对于真爱的一种信念，所以就是说能够希望找到一个许自己余生的一个人。 此刻我们听到这个电乐呢，哎，很熟悉哈，安静时刻的第一首曲子。 熟悉吗？这个可能很多人没有， 应该是很熟悉的。 对，我因为这张专辑的一个 intro 嘛， 叫童年时光。 对， 童年的时候大家好像都是无拘无束的，特别的快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好像想要东西越来越多之后，烦恼也变得越来越多了。 对，我第一张专辑给大家，我希望能够营造一种一种匆忙之间或者是浮躁之后的一种安静的状态。 嗯 啊、有很多人跟我说 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就变了是吗？ 第二也没有， 第二张专辑开始去窥探更多的一些问题。 也不敢当吧，也不是说窥探，只能是说了一些自己想表达的状态，就跟城市有关的。 嗯， 可能有人说是算是有点入世吧。嗯，那第一张我很纯粹理想的一个状态，跟之前有一段就是理想主义也好，或者是说学生时代的一种校园气息也好，是延续的那个状态的。 对，第二张跟城市有关，其实挺有意思的。最近有一部影片，很多人都去看哈，说很搞笑，就是这个《西红柿首富》，它其实也是一个城市。它是另外的一个缩影的一个城市、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好像我们习惯性的觉得自己不快乐的，觉得自己身上有任何问题的，就怪这个城市，你看这个城市带给了我这些那些，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 对，我还没看，但是很想去看。我觉得我喜欢沈腾还有他们开心麻花的这帮人，我觉得就是他的故事很多是很酸楚的，但是他带给大家是一个快乐的状态。 所以你的这张作品也是希望这样的，通过一些酸楚的故事带给大家一些实实在在的温暖。 对，我是在写这个文案的时候，我叫城市治愈专辑。希望就是通过我声音也好或者是歌词也好，能够治愈那些人。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也是来自于安静时刻这张专辑当中的乌托邦。希望今天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给大家构建出一个非常漂亮的乌托邦。 穿着他的美，金光遍田野，饮不尽的湖水，孩子们光着脚不停起舞，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古典也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沿着时光的脚步，感受音乐的变迁。 古典也流行，主持人古月，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先生，将广播中的音乐节目搬上舞台。 巴赫、莫扎特、肖邦、德彪西，立体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1场，8月3日晚，国图音乐厅，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全新一代宝来焕然新生，现已登陆北京 MQB 平台，打造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及人性化科技配备，无不让人耳目一新。详询一汽大众北京当地经销商。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再次想起时打动了我和你，那些无谓的誓言，那些刹那就决定的永恒，在今天让我们完成。请你相信明天你不会再有片刻的孤单和寂寞，我已相信自己不会再让忧愁吞噬了生活，我们一起拥抱那些未来看也看不透的日子，任凭岁月优雅地走过。那些纯真的笑声，那些穿越时光的歌声，再次响起时打动了我和你。那些无谓的誓言，那些刹那就决定的永恒，在今天让我们完整。那些纯真的笑声，那些穿越时光的歌声，再次响起时打动了我和你。那些无谓的誓言，那些刹那就决定的永恒，在今天让我们完成，在今天让我们完成。 这首《挚爱人》我记得两年前你来唱的时候当时就有被感动到，刚才听的时候我觉得画面感不一样了，刚才我听到的这个感觉是在一个午后，然后有一些温暖的阳光，然后有藤椅，两个人可能是年轻的状态也可能是年老的状态，然后其中的男人在对女人说，亲爱的，这一刻你是最幸福的，然后讲述那些画面 特别有画面感。这样刚才你的描述真的是我在发这首歌的那个单曲的封面的时候，其实就用了一个苍老的一个手，满布皱纹的一个手弹钢琴的那个场景，就用那么一个画面。我其实这首歌就是想说，在年老，在自己白发苍苍的时候，还可以弹钢琴，在给自己的爱人唱这首歌 啊。这是你幻想出来的？ 算是吧。然后，但是我现实当中也是唱这首歌给我爱人的，但是我当然我最渴望的是我当我年老的时候还可以再唱这首歌给他。 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挚爱人》。前面也说到了，在7月26号的时候呢，带来了全新的专辑，这张专辑呢叫做《我们相处的城市》。在前半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封信以及一首歌曲，短短的广告之后，我们还有第二封信和第二首歌曲送给各位。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张一凡。光听不过瘾，收看更精彩。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封信以及这首歌曲叫做《晚归的人》。有的时候晚归不是我们主动的选择，但你是不是晚归的人呢？好好的听好这封信。 在城市生活难免晚归，我曾经做了十多年的记者，在每次出刊的夜晚，编辑们在办公室看完一样看二样，看完二样看三样，做完刊出门已是满天星斗。当然这满天星斗只是浪漫的说法，北京的天空，城市的天空，能看到星斗的夜晚已是屈指可数。大部分时候是路灯照亮了的夜，是望不穿的雾蒙蒙。我还是一个自认为执着的准音乐人，从大学快要毕业开始做乐队，到现在也十好几年了。年少时候写了不少的歌，后来不着急写了，却把这些歌变得面目全非，变得漫无边际。告别了记者生涯，我和朋友在北京张罗了一家 live house 和音乐公司，看着他从无到有，从得到一点点到越来越多的认可，让我们总是在疲惫不堪的时候努力抬起身子继续前行。 Live House 的生活注定了是要晚归，好在白天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这时候变成了三四十分钟，从二环到四环到高速再到五环，我开着车一遍遍地在高架桥上盘绕，这种盘绕有时候让我误认为是一种盘旋，就像我们的城市生活，它高速的旋转将我们甩开，离地面略有一点点远。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确实算是一个晚归的人，什么事情都比别人要晚一点，但是这又如何。有一天夜里在回家的路上，我在车里放起了自己20岁写的一首歌，他最后的录音版本是在十多年后才完成。那一刻我突然想到，年老时要是还能唱这样一首歌，那该是多幸福呀。 这封信叫晚归的人，某种程度上而言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晚归的人。接下来再度的欢迎张一凡。 你是晚借浮萍中，情节又吹晚来的风，不言心事中，你是晚归的人，星月落一城，也曾有过早春的梦，为爱赴一生，有着太多太多的期待，长夜免孤单，青春一去两分别，空留心头烟，有着太多太多的无奈，只能晚归还，若是遇见晚来的人，不枉过流年。 只能晚归还，若 曾有过早春的梦，为爱赋一生。 还好现在是傍晚5:50，而且不是这个晚上9点多，要9点多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应该会更加的伤感。 是的，我唱的时候我都觉得有那种 在 一个人那种在孤单的路上，就是有一种渴望被治愈的感觉，温暖的感觉。 你是晚归的人吗？ 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对，是加夜班，然后一个人坐在这个夜班车上，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回家，有一段这样的经历吧，所以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会回忆起那段时间。 嗯，刚才也说到这张迷你专辑当中会找来四个故事，然后这四个故事对应的这四个人你是怎么找到的？ 他们是时间特别匆忙，我就是急中生智， 就这四个人报名了。 没有，我当时脑袋里面就回忆起来，我哪些朋友是适合这些主题的那个人，我就想到，就是而且他们要来自不同的城市嘛。 哦，这四个人都是你自己的朋友啊？ 是自己的朋友，而且也是不同城市的。首先想到就是在上海的一个朋友，他那段他自己的那个就是夏日未远的那个毕业之后的那段经历，然后后来又想到广州的一位朋友，就是他跟我也是很有缘分的，然后自己在广州打拼，他是个东北人。也是很辛苦，然后就想到他，然后还有长沙的一位朋友，我是在巡演的路上遇到他的，然后巡演的时候啊，然后他也是那种为大龄剩女的那个状态，所以我想到那个许我一生很适合他。还有北京，那是最后时刻，在马上要发表的前两天我才找到这个人，因为他是做 live house 演出，每天晚上都很晚才回家，要坐夜班车的那种，所以我想那这个更适合他的主题。 这四个故事之所以动人，我觉得是因为每个人真的是在很深挖自己，很深剖自己内心的一些实在的话。 对，我挺感谢他们的，然后我没有想到会收到这样的走心的东西。然后对，我真的觉得是自己挺，这是一个礼物吧，送给我的一个。 好的，说到这里我们降降温哈，接下来听一首作品，也是老歌了 啊。 下面这首老歌是心中的雪景，夏天的时候好像大家格外的呼唤冬天的到来。 对对，这个歌也是我算是第一首正式发表的，就是我自己制作的歌，心中的雪景，2015年吧。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刚开始想要辞职，做投入一个专职的一个音乐人的状态，就当时制作了这首歌，然后还拍了一个 MV， 花光了自己多年积蓄。现在想起来这歌有点心痛的感觉。 我那应该更有画面感，来吧，咱直接唱好不好？ 行，来吧，心中的雪景。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可能听不完整，我们能听到哪里是哪里，心中的雪景。 心中有一道雪景，当时间慢慢化开记忆的冰，谁还记得那年的我和你，在最冷的天说最暖的语言，在某一个雪天找遍地的白，满天的味道。如今的雪再没有当初的大，如今的你是否会想起那最美的景吗？透过冬日的暖阳，看着你微笑的侧面，伸手穿过发梢，你说这是我的浪漫。天上飘着白白的雪，地下深深两行脚印，在这明明晃晃

来树叶红，又见候鸟向南飞，眨眼已入冬。我怕今生被你打动，只问南北西东，山海相隔的我和你何时能相拥。我怕时间太匆匆，我怕回头两手空，怕语言只是一词穷，我怕心事已成梦，我怕柔情你不懂，我怕有始却无终，怕容颜终究会变老，我怕青春在霓虹中，怕容颜终究会变老，我怕青春在霓虹中。 同样来自于7月26号带来的全新迷你专辑《我们相处的城市》当中的又一篇故事《不负春光》。这首歌曲的编曲听起来挺 old school 的那种感觉的 啊。 old school 什么？就是比较复古是吧？ 对， 对，因为我自己挺喜欢听一些台湾的老歌啊，包括像邓丽君啊这些， 嗯 啊，这首歌挺，我觉得就是可能像我们 包括演唱上，我觉得也是有在往以前方向靠。 对对，因为我觉得像这首歌的很多旋律有点五声调式嘛， 嗯， 就现在很多东就怎么说，我们中国自己的那些原生态的音乐，包括五声调式的东西，我觉得都挺美的。我最近也是这段时间一直在研究这个。偏中国风式的这种音乐，包括刚才唱的《晚归的人》啊，还有这首《不负春光》，都是一种尝试。我觉得怎么样能把这种五声调式重新焕发一个新的元素吧，新的一个面貌，这个是我自己现在在尝试的。 《不负春光》这个歌名听起来是非常正能量的一首歌的感觉，但是一看这个歌词，怕很多东西哎，我怕，这些怕的东西是真实的你害怕的东西吗？ 有，是我自己。其实对这个时候，这首歌之前的名字叫《我怕》 啊， 就很直白，就是我要袒露一下我究竟怕什么。但是后来我觉得我怕给人感觉好像我不够那么积极的去面对。但其实我想说我把那个怕的东西袒露出来以后，我其实就会如释重负吧。我自己唱的时候，包括整个歌的这首歌的编曲也都是很轻松的。 嗯， 对，其实是希望自己能够面对这些怕的东西坦诚一点吧，反而会更释怀。 但确实生活当中好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希望的不负春光，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自己害怕很多东西，希望这些害怕的不要出现，所以我们需要不负时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今晚做客嘉宾是张一凡。光听不过瘾，收看更精彩。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心静自然凉。接下来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湖边，也许会很美。 我不会失而复见， 水。它来自天地的赐予，激昂是它永恒的主题。有多么久的雨季都不会让它决堤，有多么长的旱季都不会让它无语。 我不会留恋无眠的涟漪，我只想探究会留恋无眠的涟漪，我只想探究那无底的秘密。 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建筑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建筑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974 Live Show。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叫做《湖》，这首歌营造的画面非常的美，然后歌词反复在唱，我不会留恋湖面的涟漪，我只想探究那湖底的秘密，反复的在唱这四句。 对对，这个其实是一首诗歌吧，我当时当时想的先写的诗啊，然后后面再谱的曲，就是其实指的是我不会只贪图你的美貌， 哦， 我还会更欣赏你的心灵 啊，原来是首情歌， 对， 哎，但我觉得这首歌曲就是有一些片段听起来有一种李健的影子在。 我挺喜欢李健老师的他的音乐，我觉得他有点受京剧的那种启发、uh-huh. 啊，结合的东西很好。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旋律的美感，他很多歌里边都体现的很好。我自己也一直在想，就是旋律的东西，可能我觉得词这部分我自己之前因为写词比较多，我最近一直在研究的是旋律如何让它更美一些， 嗯 啊，听感上会更飘一些。 很多人说这个亦凡作品整体都是非常安静的，你是一个特别安静的人吗？ 啊、对，刚才摄影师还说能不能来点燥的，我没有，我说我自己其实生活也是一个安静的人。我在大学时候我还真的组过乐队，唱过一些比较燥的歌， 嗯 啊、但是后来嗓子因为逐渐就是也唱不了特别高的音了。 所以是间接原因嘛？ 对对对，我就自己慢慢就变成一个就是很温柔、温暖的那种嗓音，对，就走这个路线了，也不能唱太激动、太高昂的歌。 也是受音色限制，然后开始只能唱这个音域的。 对，我觉得我的这个音域属于自己相对比较擅长的了、 嗯、 啊。当然可能我这张专辑有一些像《许我余生》啊，还有之前有一首歌叫《总有愁软的地方》啊。也都是节奏感也挺强的，就是我会现在有一些歌我的编曲也会加一些律动， 嗯， 对，那可能它的包括《湖》这首歌，你可能听编曲也是会有一些律动的东西， 对，那个蹦， 对，我是说就是我会在编曲上我会想一些方式吧，就营造出来一个比较有节奏感的，但是同时也不失旋律美感的一个音乐状态。 这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湖》，接下来要带来这首作品呢，叫做《那一首歌》，还是直接把这首作品先送给各位。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北京时间 APP 就可以听到这首作品了。那一首歌，继续欢迎张亦凡。 那一首歌走进我们的生活，在孤独的夜晚，在阳光的午后，那一首歌在相遇的那刻和离别的时候，轻易打动了你我。那一首歌全都是你，当我静静地老去，内心不再起涟漪。那一首歌唱着爱情的烦恼和甜蜜，只有你给我温暖和勇气。那一首歌想轻轻地诉说一个成长的故事，谁都不会错过。那一首歌在相遇的那刻和流泪的时候，轻易打动了你我。那一首是你，当我静静地老去，内心不再去愿意。那一首歌唱着爱情的烦恼和甜蜜，只有你给我温暖和勇气。那一首歌渐渐地远去，你是我心里的秘密。那一首歌唱着生活的喧嚣和平静，只有你给我温暖和勇气。

为何不卸下面具？因为 我怕时间太匆匆，我怕回头两手空，怕语言只是一次错，我怕心是一场梦。 还记得曾经的四季是那么的鲜明，那么的美好， 在春天织衣裳，在夏天淋雨露，秋月望星空，在冬日孤独。 其实我们要做的很简单，只要卸下我们脸上的若干副面具，我们依然都可以简单的飞舞。 你可以简单的简单的飞舞吗？就算这世界注定复杂。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和张一凡一起，在我们相处的城市，享受难得的安静时刻。 我会在拥挤的人潮想念你来时的模样，用一生的温柔换你的拥抱。我会在沉醉的夜晚呼唤着你的名字，等着你许我一生。 时间过去的很快，转眼来到了18:37，也是974 Live Show 我们今天的最后半个时段。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我们的嘉宾张一凡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到底是如何完成他的弹唱的。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我是泽华，本时段我们首先听到的第一首作品叫做那一定与你有关。哎，这个你到底是谁嘞？每个人听这首作品的时候对应的人应该是不一样的。继续欢迎张一凡。 街旁的槐树长出新鲜的嫩芽，我看得到它生长的风势，一寸一寸将我掩埋，我猜那一定与你有关。天上的飞鸟画出蓝色的弧线，我看得到它毫无掩饰的腼腆，一片一片让我晕眩，我猜那一定与你有关。在穿过人群的一瞬间，在阳光斜照的橱窗前，在一望无垠的原野畔，那是你的气息，我的思念。公园的婴儿车，孩子暖阳般的笑脸，我看得到他心底的善良，一股一股向我蔓延，我在那一定与你有关。在穿过人群的一瞬间，在阳光斜照的橱窗前，在一望无垠的原野畔，那是你的气息，我的思念。在穿过人群的一瞬间，在阳光斜照的橱窗前，在一望无垠 是你的气息，我的思念。我要你的身影和我作伴。 那一定与你有关。哎，这首作品我觉得像是自己在跟镜子里的自己对话的那种样子，也是一首新歌哈。 对，也是一首新歌，会放到后面的专辑吧。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描述了很多场景，就公园里边啊，包括天上的飞鸟，什么蓝色的弧线，我就是想到这些画面，我都会想到那个你。 嗯哼， 所以所有的场景都是跟一个那一切与你有关啊。这也是一种怎么说呢，诗意的表达吧。 不经意间之间的那种情绪上的切换，有的时候你去追根溯源发现，哎，居然是跟一个人有关系。 是，然后我在最后副歌也是写到，就是在穿过人群的一瞬间啊，在出装前啊，就是都会想到这个人，那是你的气息，我的思念 啊。 有一种就是把脑子可能看到什么样的东西都是你。 哎呀，忍不住的八卦一下。那个你是现在的那个你吗？ 这应该是对， 这样问也不能说别的，是不是？ 是， 这一首新作啊，但是同样是在刚才所说的本月7月26号带来的迷你专辑《我们相处的城市》当中，也没有这首作品。 嗯，对，没有。我今天唱了好多新歌，都是首唱的，所以就是可能还不是很完美，但我尽力去表达这个歌的初衷。 嗯， 就是他最原始的那个心态就是这样的。 是想收录在一张全新的专辑当中吗？ 对，会和前面这四首一起整理出一张专辑吧。 嗯哼， 十首歌的。 这四首作品当中呢，我们听过的有《晚归的人》《许我余生》以及《不负春光》，还剩下《夏日未远》，马上送给各位。 张姐，大热天您去哪儿啊？ 去银行给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方便又快捷，水电燃气固话宽带费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现在用手机银行缴水费、燃气费和吃饭看电影买单，还有机会获得优惠呢。 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便捷生活与您同享。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o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张一凡。光听不过瘾，收看更精彩。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欢迎回来。下面呢，在演唱这首作品之前，同样还是先听一封信，这封信和毕业有关。 2009年12月31日，我乘坐 Z25 从武汉抵达了上海，然后我第一次看见了地铁。我在上海见到了新年的第一缕阳光，那个陌生城市的早晨，当我发现没有热干面的早餐摊，才意识到我是真的离开我所有的学生时代了。2点1线的生活快速展开，为了方便工作，我把房子租在了公司旁边走了1分钟的地方。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得了周末恐惧症，一到周末能够被安排的仿佛只有加班、逛街、 K 歌。2013年12月31日，我在豆瓣上发起了黑暗听歌会的招募帖，那个时候百度上还没有这个词。让好的音乐被更好聆听，我想在黑暗中可以做到这件事。于是在咖啡馆、在书店、在美术馆，一群又一群喜欢音乐的同好来到黑暗中相聚，分享着专属这座城市的音乐、故事、欢笑、泪水。我为一期聚会起名为恰同学少年，我们一起去校园草地上打滚，食堂里打饭，去做那些上学时没敢做的遗憾的事儿。我没有告诉大家的是，我多么高兴在毕业之后还能有一群像校园时代一样纯粹简单相处的朋友。几个月前有一天，我在下班的地铁里忽然就想起第一次在上海坐地铁的女孩，那个提着行李箱还不知道接下来的8年 会发生什么的女孩。我只想上前去拍拍她的肩膀，说不要怕，夏日未远。 还记得你刚毕业时候的状态吗？还记得你刚毕业时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你买东西然后的那种兴奋，那种雀跃吗？接下来这首歌曲就叫做夏至未远。 当夏日的风吹向你，幻想的生活是否来临？我也在不停地奔跑，也在守护着最初的心。总在人潮人海独自等待，在喧嚣的狂欢忽然醒来，那些迷样的时间总会浮现，我们初见又分别的夏日未远。 夏至未远，诶，这首歌曲太应景了。七月底的时候正好是刚刚毕业的一批学生。 是是，嗯，对，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有点像毕业季的一首，我这个歌词可能大家很多人想到自己的那个毕业的时候，有可能是高中，也有可能是大学，那些蜜一样的时间总会浮现的。我自己是一个挺有校园情节的人。其实我昨天晚上还跟我大学的一个朋友大学同学一起在吃饭，晚上我们一起畅谈了 很多的事情，包括高考什么的，就是真的挺有感触的。 我们在听那封信的时候，感觉刚毕业的时候挺苦的，甚至他还提到一个这个周末的焦虑症。 是是。 你大学的刚毕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是都一样，每个人可能都有那种，就你刚出校门，你觉得好像一切都变了，然后也不是说在校园当中无拘无束，天之骄子了，你要面对很多的社会压力，你可能什么都不是，从零开始。 但我觉得你好在一点是你是北京人嘛，你毕业之后留在了还是自己最熟悉的这个城市。 没有，我大学是在上海念的。 哦， 啊，然后我这首歌其实写的也是，怎么说呢，嗯，也是有种那种异乡情怀的东西。我在上海毕业以后留在那边一年，我也一直在不停的奔跑，在寻找自己的。其实我在大学毕业以后，我去在电台上班，就跟你们是同行的，然后上了一年班，那个经历挺痛苦的。当时我没有钱，然后在上海的公交车很贵。当时， 哎，我们还是有收入的啊，只是他们那个时候没有。 没有，我知道，我实习那一年特别辛苦，因为但是上海的那公交车是我记得来回要20多块钱的公交车，我基本上没有钱去负担这个交通费，然后每天就是大汗淋漓的，就衣服都臭了，但是你回来依然会给自己，怎么说呢，叫前进的力量吧。我曾经还有好几天是睡在电台的那个。 还真的是，我昨天看完电影出来的时候，然后在路上看到那个久违的那个路边的麻辣烫那个摊儿，我突然间就在跟我妈说，我说哎，一下回到那个大学的时候，晚上特别喜欢去那个路边吃这种摊儿，就感觉脏 脏 的， 脏串是吧？ 对。然后那个时候也觉得生活怎么那么辛苦，想吃大餐根本吃不到，但你发现你回忆的时候想到的都是非常美好的那些画面。 我昨天晚上跟我大学同学，他也是我这张专辑那个封面的那个拍摄者 啊， 他是一个，他自己喜欢的是摄影嘛，但是现在他已经工作完全跟摄影没关系了，他是一个钢铁行业的人啊。反正我们就是唏嘘不已嘛，就是当年的一些梦想实现了嘛，当年的一些故事大家还记得吗？那种 就想到那句台词啊，后来我们什么都有了，却没有了我们。OK 吧，反正提到这个过去的经历，大家好像总会想到的更多的是一些美好的画面，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的名字也挺有意思的，夏日未远嘛。 嗯， 就你刚刚毕业那个夏天，其实你不要想的是很远很远的事情， 对， 你就把它当作是昨天刚刚发生的， 是 你还是非常青春非常阳光非常积极的这样的一面。 我觉得这个有两个意思，一层就是那个夏日没有走远，然后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你期待的那个夏天没有来临，但是它不远，它就在远不远的地方等着你。 哎， 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是两个含义的，所以我才在最后，我觉得是一种很有希望吧，就是那个夏天属于你的夏天还一定会来的。 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听了很多的故事，当然也是7月26号的时候张一凡带来了全新的迷你专辑，叫做我们相处的城市，四个对话，四个口白，这个口白来自于四个真实的人，他们自己内心的一些心里话，然后以及四首歌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都有听到，如果你没有听够的话，现在网上都是可以听到的哈。 对，现在已经在 QQ 音乐酷狗酷我这个几个平台上线了，大家可以搜索到我们相处的城市啊，还有包括许我余生不负春光这些歌。 嗯， 对， 然后更多的消息也可以关注一下张一凡个人的微博。 对，我是那个张一凡，那个翼是后羿射日的那个翼字，然后张一凡，平凡的凡。嗯，大家可以搜索我的微博，有些动态嘛会发在网上， 据说可能还会把这张专辑做得更加丰满一些，但这都是未来的后话了哈。 会把这四首然后再加上新作品整理一张完整的专辑。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到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一凡的做客，接下来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我是泽华，下周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作品也是很多人很喜欢很打动人心的无爱，可以把音量声音开大一点点哟，拜拜。 好，拜拜。 无爱就怪我不够坚强，我没有山脉坚强，无爱就怪我不够深邃，我没有森林深邃，无爱就怪我不够复